攻读民长记第二章。上主的使者从基尔加尔上到波京说，我使你们由埃及上来，领你们进入了我向你们祖先所示许的地方。我曾说过，我永不废弃我与你们所立的盟约，你们也不可与这地方的居民结约，且要拆毁他们的祭坛。但你们没有听从我的声音，你们做的这是什么事？为此，我现在说，我必不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走，他们为你们将是陷阱，他们的神要成为你们的罗网。当上主的使者对全以色列子民说这话时，百姓便放声大哭，因此给那地方起名叫波京。他们在那里给上主奉献了祭献。若苏厄遣散了百姓，以色列子民就各到自己应得的产业去，为占领那地方。当若苏厄在世时和他去世后，那些见过上主为以色列所行的大事的长老们还在的时日，百姓都侍奉上主。上主的仆人农的儿子若苏厄110岁时去了世，人们把他埋在他地业的境内，即在厄弗拉因山地加阿士山北面的提莫纳赫勒斯。当那一代人都归于他们的祖先以后，在他们之后兴起了另一代，他们不认识上主，也不知道上主为以色列所行的事迹。以色列子民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，侍奉了巴尔柱神，他们离弃了上主他们祖先的天主，既领他们出离埃及地的天主，而随从了别的神，叩拜他们四周各民族的神，因此触怒了上主。他们背离了上主，而侍奉巴尔和阿士托勒特。于是上主对以色列大发愤怒，把他们交在强盗手中，要强盗强掠他们，将他们卖给四周的敌人，使他们不能抵抗他们的敌人。他们无论去哪里，上主的手总是加害他们，犹如上主所说的，犹如上主向他们所起的誓，使他们受极大的痛苦。上主虽兴起民长拯救他们脱离强盗的手，但是他们仍不肯听从他们的民长，反而与外邦的神行淫，顶礼叩拜，迅速地离开了他们祖先所走的服从上主命令的路，没有照样行事。当上主给他们兴起民长时，上主与民长同在，在民长一生的岁月中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，因为上主听见了他们受压迫欺凌发出的叹息，而怜悯了他们。可是民长一去世，他们又转而行恶，行为比他们的祖先更坏，去追随外神，侍奉叩拜他们，总不放弃他们祖先的恶行和顽抗的行为。因此上主对以色列大发愤怒说，因为这百姓违反了我与他们祖先缔结的盟约，没有听从我的声音，为此若苏厄死后所剩下的民族，我也不再由他们面前驱逐任何一个，为试验以色列是否谨守遵行上主的道路，犹如他们祖先所遵行的一样。因此上主保留了那些民族，没有迅速驱逐他们，也没有把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中。